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又到了中午的12点钟，在午休的时间来回顾一下最近发生的两岸 3D 的重要事件，更重要的是说出你的想法。12点半之后热线电话开放，今天讨论的话题大家一定都熟悉了，红十字基金会啊，在过去的一年两年当中啊，因为郭美美的这个事情是饱受批评，但是在最近公布的是由这个清华大学参与的这么一个叫做中国基金会透明度排行榜上啊，红十字会终于是扬眉吐气，排名第一位啊，这个透明度得到了满分。那有人说，那红十字会是不是这个就是改好了呢？同时呢，有成都的网友就发现啊，在汶川大地震的这个捐款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打开，大家可能当年很多都是自己的一片热心一片爱心放在了那个捐款箱里面，因为红十字应该是成都红十字基金会的这个疏于管理，最后呢都长出了绿毛来啊，这个爱心碎了一地，钞票全都长了霉。因此呢，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呢，好像有那么一点这个戏剧性的效果。你认为在过去的一年当中，红十字基金会它在你心目当中的这个形象有改变吗？它是不是真的变透明了呢？打电话给我们内地听众请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如果你正好还是智能手机的用户的话，那就更加方便了。如果你已经下载好了凤凰 FM 的 APP， 那么就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启动一键 call in 的功能。12点半之后，我们欢迎你打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只收本地的通话费。 请注意核对时间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只在每天的直播的时候开放，也就是通常在12点半午休的时候。那如果你现在听到的节目是在下午一点钟，或者说是下午五点钟、或者是我凌晨一点钟这个重播的节目的话呢，打电话是没有用的，请注意了。好了，那在今天接听电话之前呢，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话题呢？每年到了年关岁末，在中国呢通常有一个原生的电影概念叫做贺岁档。今年一到过年啊，或者说一到这个元旦放假了，大家就琢磨干什么去呢？看电影恐怕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种休闲或者说度假的一种方式了。 但是就正如我们刚才开篇的时候让大家打起电话来跟我们互动的话题一样哈，可能红十字会大家马上联想到说，这个成都的红十字会是不是又存在着监管的问题，这个管理上是不是又出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要接下来说的这个话题呢，也是跟管理有关。 是， 那么就有人说，这个电影圈的人就说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说对照我们今天电影业的一个现实呢，就是这其实说的是1980年10月份一个电影表演大师赵丹先生他临终就有了这样一番遗言。那么跟他这番遗言就是印证的是，在12月15号著名的谢飞导演德高望重的谢导呢，他说经过多日的思考修改，他在微博上发了一条长微博，是贴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怎么说，叫做呼吁以电影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的公开信。意思就是也是怎么管，是不是有的东西管得太严，有的东西方向管得不对，方式方法有问题。那这封公开信当中呢，谢导呢是回顾了过往一些因为审查问题而遭禁的导演和作品，比如说94年因为这个也是因为没有通过国内的审查，而私自去跑到参加 国外影展 的影展，那像王小帅啊， 就 一大批的壮壮非常有才气的导演是遭到了多少年都不让你拍电影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处罚。 这其中的不少导演呢，其实大家都还熟悉，现在又在被禁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解禁了，其实被大家比较熟悉的田壮壮，之前这个小城之春啊，包括这个吴小帅吴文光，我之前在北京碰到他是在做很多纪录片的这个，甚至在培 训新人。其实呢，你要在中国这个电影圈里面熟悉的一种分法，哎，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很多啊。这其中呢，当年被禁过的导演，在今天都是取得了巨大的，不管是商业上的还是艺术上的成就。所以说，现在再来回顾当年这些人为什么被禁的时候，好像经常让人产生一些难以理解的感觉。而更重要的，我相信谢飞导演提出了这一点是，现在这个电影审查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就卡在那里。 嗯， 你要不就绕过它，要不就被它卡住。 谢导那个例子呢，它仅仅还是一个举例说明哈，说这是一代导演，甚至是有人觉得是耽误了他们最宝贵的一个艺术生命的一个负面的评价。 嗯， 他写完这个例子之后呢，主要还是说，因为这个文学艺术的种类呢，他觉得应该是被平等的对待。 嗯， 说如果是专门为了电影设立这个审查制度呢， 是制约了文化娱乐市场的繁荣。 嗯， 其实呢是在扼杀了艺术思想的探索。 嗯， 也是造成浪费行政管理的资源。他说这是一种非常的很严重的成规陋习。所以呢，他就呼吁呢，应该法律制约、行政监督、行业自治自律的这么一个电影的分级制。最后他在信中也呼吁说，有关部门和电影业的所有的同事们要行动起来，来一起探讨和研究这个电影事业的重要改革。 嗯， 哎，你看最后一个落脚点又是在改革上。 他的这里面刚才提出了这几点的建议啊，有行业自律啊，包括法律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法律这一块倒是又有趣了，最近又提这个哪里都不是法外之地啊，那电影是不是也应该以法律的框架来进行接管。问题呢就是大家好像这个中国人很喜欢讨论管啊，怎么管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呢，恐怕这个更大的一个圆的问题就是要不要管这件事情。那如果大家平时只是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的话呢，有的时候恐怕没有办法感觉到一部电影，你可能看到这个90分钟啊，或者说两个小时的这个电影它产生的这个过程。但是呢，我接触到的一些这个导演呢，或者说参与电影制作的人士呢，他就说，哎，你别看这个一格的或者说一帧的这个镜头啊，这个11分钟的这个戏真是剪了又剪，改了又改。而且呢，如果说你这个比如说在媒体行业啊做过的，或者说呢你在这个出版行业做过，或者在电视电影做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大审二审啊，这个审起来真是刀刀见血，刀刀要命。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审起来是非常非常不讲道理的。在中国，你只要做电影的就一定被审过，那肯定没有人是乐于被审的。谁乐意啊把自己的这个电影交给一些恐怕都不是你这个行业这个领域，你也未必认同他的想法，但是他手里有着权力，他手里有那把剪刀，哎，你不管你同不同意，有的时候说不让你上就不让你上。那反过来呢，中国的电影市场又是非常非常的繁荣，今年全年的这个中国国内的电影票房是多少？180亿。180亿是什么概念呢？在张艺谋拍这个英雄的时候啊，张艺谋说中国电影啊能够这个什么时候能够上10亿啊，我就觉得挺开心的了。结果你说你看在10年不到的时间之内，这个是这个连番的上涨，现在是180亿。国内哎，大家如果私下里聊天的话，认识的有钱人啊，这老板们都手里攥着钱，就是投拍好的剧本啊，现在就是差这个好的剧本。所以说电影呢从来不缺这个钱，但是呢最后产出的这个电影它能不能够上映，哎，是一个问题。 电影呢它既不缺钱也不拍素材，你像咱们中国真有源源不断的让各位艺术家有很多的这个声响的，很多这个发挥的一个灵感的源泉。但是你说到他们为什么要禁呢，他为什么要剪你的，他有一个原则的。但这个原则呢，我们看到谢导他在一个微博上，也是我想他可能是专门是为了要发布这个公开信专门注册一个微博。然后微博上呢几乎全部 只有这么一个意见， 全部都是讨论现在电影行业遇到一些问题，他就是全部来让大家来呼吁啊。我还看到有微博说是北京电影学院有个旧址也是现在面临拆迁，中间很多的有些特权的集团呢说罔顾文化，罔顾之前的所谓的一些集体的记忆，就是铲平这一片片的文化的地标。然后谢导也是自己就是声嘶力竭的出来呐喊，说大家应该去挽回，去保住这些文化的乐园。那么其实谢导他还在这个微博上会梳理说，其实你看到国家的有些规定啊，那是在2006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 广电总局， 对，是出了一个电影剧本的梗概的备案和电影片的管理规定，也就是依照那个大家有了一个成文的规定，说我要按什么一个大原则去审你的片子。 嗯， 于是乎呢，我们看到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完全统计哈，说去年在中国其实拍了700多部片子， 嗯， 但实际上能够上映的最终也只是200多部， 嗯， 它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规则，这个粗的一个线条可能是因为反党，这个国家有一些禁忌的题材，比如说一些宗教啊、暴力啊、色情啊，但是非常有争议。 嗯， 但是那些电影人来看，尤其是艺术家哈，他会觉得哎，看事情大家有很多的面，也许你觉得这个时代你觉得当时是说同性恋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嗯， 有一些包括对历史人物的有些争议 嗯， 可是在经过很多年发展之后呢，在历史上也是慢慢有更多的真相浮出了表面，社会风气呢也是越来越开放之后，当年你觉得这是禁忌的话题，可能随着现在一个风气转变，你觉得已经不是说大家不可能再谈了， 时代是会变的， 那么时代是变了之后呢，你的规则没有跟上你时代变化的脚步的话，嗯，就非常出现了很大的一些麻烦， 那可能 也让电影人感到非常头疼和伤脑筋的事情 是，那可能谢飞这篇导演这个他的这篇公开性的这个题目啊，是呼吁这个电影的分级制度，他恐怕他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审查和分级是不是一回事儿？ 嗯， 那分级呢恐怕是一个技术问题，而审查呢更是一个大的方向问题，在目前中国并没有一个可以切实有效执行的分级制度的情况下，审查者的权限非常大， 嗯， 因为呢我这个给大家讲一个概念，比如说在娄烨的最近的一部电影《浮 尘 迷 事》， 娄烨大家知道之前因为拍这个颐和园啊，包括拍这个其他一些电影也是被禁了，那他算是复出之后的在国内允许上上映的第一部电影《浮尘迷事》，但是费了非常大的劲， 嗯， 他说其中有这么一个镜头，就是其中一个男主角呢乔永照打一个拾荒者啊，就是有一个3秒23格的这么一段镜头，可能在电影上面就哗的一下就过去了。 嗯， 他本来呢是可能拿一个利器去打这个拾荒者，打了好多下。 嗯， 那最后呢，这个审查者就认为这个太血腥，太血腥，这个就不同意。结果呢，这个双方就争执来争去，交涉了17天，最后呢得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案，说哎，打一下。然后呢就是其他就淡出的这个处理， 嗯， 那大家觉得哎，审查如果只是审一些血腥暴力的，好像大家觉得没什么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你要是做父母的话也觉得小朋友可能不太适合接受的这么暴力的情节，但问题是你审查的时候按照什么标准去审查， 嗯， 这就如果你有比较的话就知道电影分级制度在国外我们经常看到有二级， 嗯， 二级就是属于最高一级别的，所有的这个色情啊暴力啊级别的电影，我不是不让你上，而是呢我会限定你的观众，对于二级的很多这个电影来说，这个二级是美国的标准，就是18岁以上的这个人才能够观看，那又比如说有 PG-13 啊，就是 Parental Guidance 13岁这个以下的这个青少年要在父母的陪同下才能观看，如果你看有了这样的分级制度的这样的这个标准的话，我们今天的很多哎审查的问题，这个导演啊跟这个大审二审们闹别扭的这些事情，是不是你就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了呢？ 嗯，好，先三立换新闻，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那关于这个谢飞导演在网上发出这么一条长微博的公开信呢，也是讨论到很多非常值得让人去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接着说。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在12点半之后，3D 化新闻有话直说，请你来发表观点。今天的题目是：红十字会啊，在一个基金会的排行榜上，透明度排名第一，哎，透明度获得了满分。同时呢，成都市的红十字基金会又被爆出在这个汶川大地震的捐款箱啊，是捐了钱之后一直没有人打开它，结果呢，现在这些善款都已经涨了没了。那就来说这个关注的话题，就是哎，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经历了郭美美事件之后，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之后呢，红十字会现在好像有底气出来说，哎，我确实改了，我现在确实透明了，比以前好多了。但是仍然有这样的事情，因此呢，你觉得现在的这个红十字基金会它够透明吗？或者它比以前更透明了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4。 六智能手机的用户的话，可以先打开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启动一键扣一的功能，12点半之后就可以打进来了。 嗯，好，在这个12点半之前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是国内的电影分级制度啊。那其实刚才也说了，这个分级啊，你怎么分，真是一个技术活。我以前看过一个段子，就是说那个，很多的美国电影啊，就是讲到一半，你突然会发现那个男主角经常有这么一个动作，两手插口袋，然后把那个口袋往外一翻。哎，大家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好莱坞的一个很酷的啊，肩膀一耸，一个很酷的动作 啊，美国式的， 就每人大家不会多想什么，但有这个圈内的人就说啊，这个动作就往往表示这个时候这个男主角他本来的台词应该是骂人的，他可能需要爆一句粗口了， 哦是吗？ 但是呢，他翻口袋呢，就表示呢，我这个在这个电影里面我可以骂人的次数用光了，就比如说他说真的是有限制，比如说这个骂人，你如果骂了好像说是7句以上。7句以上的粗口的话，你就会被评为比如说这个不适合青少年观看的。那为了电影导演都希望我越来越多的导演这个观众能够看到我的电影越好啊，因此呢就大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 quota， 7句以下的我可以接受，你骂一两句啊，这个三字经啊，这个国骂的我可以接受，超过7句就不行。 这可考吗？ 因此呢这个是一个段子啊，我就说但是呢这个数字恐怕是有的。然后呢就经常会大家见到这个男演员口袋一掏的时候的意思就是说，我想骂人，但是呢我的配额已经用光了，因此呢我只能用这个动作。 好吧，这是美国，可能你说的是约定俗成的，大家也是一个猜测一个段子。但在中国呢，我看谢导他的长微博上嘛，他就给了很多的那个参考的资料，他给了很多的指引，他说哎，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是哪出的一些规定。 是 那另外一个是中国的为什么有审查制度，为什么现在说要分级制度，一个历史上也怎么一个源流是怎么样来的。然后我就去看了，就发现有一个豆瓣的一个梳理，说中国这个90年之后的大陆的禁片史就很好玩，它中间讲了很多有些片子为什么会禁呢，而且它那个审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方式。但非常奇怪，它审查方式可能不像英国，它英国他们有一个审查的委员会，而且这个委员会呢是业界自发组织的，就非常独立，而且呢它委员会之后呢，它会公布你所有的人的名单，甚至呢是如果你对它的审查之后的一个意见你不满意的话，你还会去就好像类似于上诉这么一个举动。但在中国谢老就觉得哎，好像中国的你我到底是为什么被审了，为什么被毙了，完全不知道。他举了一个例子啊，我看那豆瓣上面有这么一些历史怎么讲，他说比如说你这个爱情麻辣烫哈，他说你要讲看他的素材，这个素材呢如果跟妇女儿童有关呢，他就拿到妇联去审，就妇联的同志必须得参加。而且呢说爱情麻辣烫他有一个镜头说是在有关部门的意见下，他删掉了一个片段，当中是两个高中生天黑之后呢，他站在学校的自行车棚的一个镜头，因为啊未成年的一男一女他不可以在没有成年人的陪同的情况下在那么一个不明亮的角落里待着，哎，他就给你删了，你知道吗？还有就比如说这个 犯罪题材、啊、有些这个师奶看不下去， 比如说这个犯罪题材或者是镇压犯罪的题材呢，必须请这个公检法的部门相关的机构， 这个警察的形象是不是高光辉高大， 你说的真对。他后者他会因为说这个剧本啊或者影片反映的英雄人物啊你不够典型啊， 警察的帽子戴歪了， 电影的工作者们你要先学习他们这个档案柜里面拿出来的一摞先进人物的材料，你先学完了我才给你拍。 这个真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现在需要一个电影分级制度呢，就是因为啊这个分级制度不是说不让你演的一个制度，而是说决定什么人可以看到这个电影的制度。那但是你现在眉毛鼻子一把抓啊，这个什么妇联啊警察都来审这个片子，每个人大家知道看一部电影这个每个人口味啊爱好非常不同，对于这个世界的这个理解也非常不同，你怎么样可以去绑架这个导演的用意，你怎么样去可以决定导演剪什么不剪什么，这本身是一件极其荒唐的一件事情。这里更荒唐的一个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一直是恐怕这个所有做电影的人都看过这篇文章，是广电总局啊，这个被网友戏称广电总局啊，一天到晚急的这个部门，就关于姜文很著名的这部电影《鬼子来了》的这个审查意见。鬼子来了，哎，大家其实也算是中国的一个禁片，但是我个人真的觉得恐怕是中国最好的电影之一啊。那他这个里面呢就给出了为什么《鬼子来了》这本电影不能够上映的，或者说不能通过审查的一个意见。他说 这个电影啊，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于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 嗯， 唯一一个敢于痛骂和反抗日军的还是一个疯子。 嗯， 反而呢展示和集中夸大了中国人民这个百姓愚昧麻木和奴性的一面。 嗯， 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反而突出渲染了侵略者耀武扬威的这个猖獗气势，因此导致影片的基本利益出现严重偏差。具体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在这个影片当中啊，有这个村民啊给日本兵和汉奸包饺子。 嗯， 这个表现了战争时期中国百姓在生活极度困难之时还主动，怎么可能主动关心日本兵和汉奸呢？ 嗯， 这个认为严重违背了历史。我这后来就想啊，你看了这个审查意见，你再去看这两天的这个1942， 是 你觉得那如果按照这个审查标准的话，1942也过不了。 所以你会觉得这些标准呢是非常浮动的，而且我觉得也挺难为这些审查者的。可能你说如果我从一个人来看哈，我会觉得哎，我看了这个片子我自己可能有共鸣， 对， 就是我觉得他的反映的一个世界观呢可能我是认同的， 对， 但是呢我碍于这个大背景下的我们一个大原则，我好像又不能说我要出头，哎，我心里又想说的话我也不敢说。最后呢是我也听说是真的是有审查人员，他是公务员嘛，他审着审着也是这个豆瓣上那个文章写的，他最后就不干这个了，他就下海去经商了。经商他去了一个外企，然后去外企做得非常好，他的那套 就因为他找得到人家的， 哎，他的一个世界观就完全跟你做审查的时候就那种一板一眼的，要完全按照我们这个所谓的啊红色社会主义的那种那种言论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框框去那个发展的东西。哎，你会觉得他们干这种事儿也挺难为的，我会觉得 就好像这个职业审黄片的警察并不觉得是一件好事儿。 你又说的，我想起英国一个前两天他们不是开了一个英国的一个什么电影审查的会，他们开了一个相当于好像说是因为之前有太多的镜头被删了，他们故意呢是要那个大开绿灯 啊， 我故意弄一个节日啊，就让所有以前被禁的片子让那个观众一次性看个够。 哎，这个大家很熟悉啊， 这个 是电影那个天堂电影院 Cinema Paradiso 的这个经典的桥段，就是这个电影啊，其实他讲的是说那个有一个教堂的神父啊不准电影里面出现接吻的镜头，因此呢每次呢要求那个放映员把所有电影的接吻镜头都剪掉。 嗯， 后来呢这个放映员呢就把所有的接吻的这个镜头呢拼成了一部电影。哎，这部电影就特别厉害了。 哎，这个很好玩，英国这个叫做庆祝他的电影分级百年，就把他以前被禁的哦就被放映的禁的影片就完整版叫做一刀未切的电影放映记， 导演 专门放映100年来被禁或者被删减过的影片的完整版。 嗯， 就好像刚才那个明姐讲的，就有干审查的这个事儿。 嗯， 有的人会觉得哎，这是天底下最好的工作，特别是审那种有色情镜头的。说哎呀， 有的人觉得啊， 他说哎呀， 但是看时间多了是体力活。 哎，你这个工作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工作，因为你每天都在看黄片。但是审的这个人他说这个卸任的时候我这么讲，他说哎呦，关于这个色情镜头你说错了啊，但是呢关于这个最好的工作你说的也对，因为呢你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呢就是让我就是充分的体会到电影的类别深度和多样性。 对， 所以你刚才说为什么这人难做哈，就是你的这个世界观，你看世界一个眼睛可能就这么大，但是世界上每天发生这么多事儿，大家看世界眼光都不一样。 对， 说故事的一个表达方式，你就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千奇百怪的题材去拍。就好比一些有的很暴力的情节，就也是英国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他有导演说会让观众恶心，就有些那个那些审查说一定得删，但是导演就坚持，他说我的这个 我就是要让你恶心一下， 哎，我电影发展到这我就是让观众要产生这个反应，那就 对 了。对， 啊， 你不恶心， 你不恶心我 就没有达到效果。 对，哎，你这我就想起来之前这个吵得沸沸扬的李安的《色戒》。 嗯， 《色戒》当时因为在香港上映的是一个未剪辑版，所以造成了很多《色戒》旅行团啊，从深圳啊、广州啊，甚至从北京专门跑到香港来，就是为了看那可能几秒钟的那个什么回形针啊，那个什么 肉蒲团， 对，那什么，哎，对，就为了看这么几个镜头，反而造成了一种另外的噱头。 是， 但是你说对于李安导演来说，这个我相信。即使对于内地的审查者来说，李安的这个地位是摆在那儿的，他不是一个没有人会他说是一个不成熟的成年人，没有人会他说他是一个 故意去弄一个什么镜头啊。 我后来我当然我也看了这个完整版的，我觉得为这个电影他的这些比如说回形针的这些内容是他电影的一部分，你不可以拆开 的， 对，他是有用的，不因为你觉得他伤害了某些人，对， 确实对有些人会造成冒犯，可能哎，比如说以一种这个如果暴力色情的这个问题的话，小朋友可能青少年不适合观看，但是我觉得你解决这件问题的方法不是说把它整个的剪掉，或者完全的不让上映，你让它分级就可以了嘛。有的人可以进来看，比如成年人可以进来看，小朋友不能进来看，不就解决了吗？ 好， 为什么这件事情就搞不定？ 嗯，非常同意。那说到这儿呢，我们终于是说到谢导的一个最后的最终关头的呼吁啊，就呼吁电影必须得要分级了。其实分级制度也是在中国吵了很多年，那么最后一部分跟大家梳理一下为什么在中国梳理这个分级制度会这么难。那么谢导的一个呼吁信出来之后，现在的影视圈的人又是什么样的反应，稍后再见。 三点话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再强调一下，今天开放的热线互动话题，有话直说，请你来讲。红十字会在中国年度基金会透明指数排行榜上排名第一，得到了透明度满分啊。那同时，成都的红十字基金会就被发现，汶川大地震的捐款箱里面的钞票全部都长了毛了，都没有人把它打开。那你觉得，在过去的这一年中，在郭美美事件之后，红十字会究竟是不是浴火重生？它究竟有变得比以前更透明吗？欢迎你来表达你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的用户的话，可以先打开已经下载好的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频道 3D 花新闻，启动一键 call in 的功能。12点半之后还有两分钟了，就可以打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嗯， 好，这个我们今天前面讨论的是国内的电影分级制度为什么就这么难产啊？但是虽然说我这个上一期我问了很多为什么，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明知故问，其实有的时候理由也不是那么难理解，因为电影呢从它诞生的头一开始，这个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这个电影这个工具啊，电影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很重要的一个载体，是一个传播思想或者说进行宣传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比如说在中国的文革期间，全国只有八部电影样板戏可以上映，这个时候为什么电影收的那么紧，只能全部中国人只能看八部电影，就是因为电影的影响力之大，一部电影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改变他的想法，这样的事情真是太多了。 是， 对于我来说，恐怕你要说把我今天真的我的人生观世界观能够拆开来分析的话， 全因为被电影影响 的，真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跟电影真的是很有关系。电影跟电视剧不太一样， 你读的书真的是影响一个人怎么样去看待世界。 对， 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电影制度分级之后，可能会更加的鼓励一些相对独立的，就没有依附说主流，没有依附说哪一个机构的一些非常独立有自己气质的作品出来。如果这些作品在市场上百花齐放之后呢，可能我们大家的一个内心会更加的丰富，说的矫情点，就让你的生命啊叫做更加的丰美。这也是昨天看一个文艺基金那个复兴会香港，他们就这么写了，说为什么在香港要做这个文艺复兴基金会，也是说让人家的这个我们人类看世界的一个视角可以更加的多元，就让各种的片子各种的文艺的作品可以照到这个人性当中的一些光辉，甚至是死角一些阴暗面。那其实说回谢导啊，谢导在他这份很长的公开信当中最后一点也是讲到，他说我们在中国其实之前他们得出过这么一个结论，当然谢导觉得非常荒谬了，得出结论说几十年前就有过电影分级的研究和实验，当时就说社会主义国家不适合电影分级，说这个结论实属的荒谬啊。其实呢，你要参考我国报刊、文学、音乐、美术、音像等出版业正在实施的出版管理条例里面呢，总则里面就有规定说，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出版行业的社会团体按照其章程在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实行自律管理。那既然是自律管理的，那就是谢飞导演说到，由国内的中国城市影院发展协会和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等行业组织去协 商制定与实施分级标准的方法，这是完全可行的。确实就跟刚才讲的英国例子一样，英国那个审查的他们所有的委员也都是行业自己的，是独立的。 那当然了，这个我相信其实对于能够明白的人来说，谢飞这里面所有字都是非常简单易懂的，而且大家很难找出一个不能够实施的理由。但是问题呢，你说真的，我们今天讨论到现在，为什么这个分级制度在中国没有办法落实，归根结底呢恐怕也卡在中国内地的这个言论环境上面。那这个恐怕对这个没有办法，你说并不是我们就最后所有的问题都会卡在这里。因此你要说所有的问题都纠结在这里，在短期之内解决得了吗？那恐怕现实来说，恐怕短期之内出现很大的变动是不会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一些技术上来进行一些修正嘛。那技术上分级制度，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所有人都接受不了的，或者说审查者其实也可以接受一个分级制度的这么一个东西。哎，把一个本来可能没有办法上映的，我以小规模的形式上映。其实大家知道，在中国这个内部上映内参电影、领导特供的这个电影，只供领导人观看的这种内部电影多的是。是啊，为什么就不可以有分级呢？ 其实呢，在今年2月份，在北京啊，有一个博纳星光影院管理有限公司的他们旗下一些影院呢，就已经有开始，就像是这个分级制度一个雏形了。就他们对一些放映的影片呢，已经会标出适合观看年龄的分级。 对， 其实呢，这在谢导看来就是个非常有益的尝试。 是。 那说回香港啊，香港有些资深影人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看法，就像资深导演吴思远，他也有些他的建议。他说呢，这个分级制度可能我们也不必要一步到位，但是呢要开始起步了，就可以像刚才明天讲的，我们从国内部分的大城市，或者拿几部拿这个小部范围的电影去做一些试点，你在试行的过程当中呢去总结经验，然后呢再在中国逐步的全面的推行电影的分级制度，从而来去提高我们这个华语电影的观赏性，也是促进我们中国电影一个发展。那其实说到电影分级，可能他说还有一些误区，就会觉得哦，你分级了，那是不是意思是把这个色情片开绿灯啊，甚至是说，哎，你分级了，不就是为了为你们那个艺术家那个创作考虑的吗？ 到底获益的人是谁？ 对，他说不是，最终获益的是观众，因为观众一是你的选择多了，二一个说你担心这个色情，担心暴力，那么分级之后我们会标出来，有一些东西是不适合多少多少年龄的孩子看的， 你就可以有意识的避开 了，有选择，这样其实是更加有利于观众，也是更加有利，当然回到最后也是有利于电影行业的发展， 对，真是 所谓的百花齐放。 这个我记得。我觉得这样的经历大家应该都有啊，小的时候比如说看电影啊，或者看电视剧，比如说看这个名字看这个名字你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内容，也没有人告诉你。那哎，经常比如说小朋友看到这个接吻的这个镜头了啊，这个时候突然出来个妈妈，哎，快把眼睛捂上。但我就在想啊，如果说这位妈妈之前觉得这样的镜头不适合孩子的话呢，那如果这个电视剧或者电影一开始标出一个哎可能有一些成人情节，那一开始就标出来的话，家长早就有意识，其实对于大家的这种这样的担忧来说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帮助的。 那其实你说有的人还会争议啊，他说这些可能会东西方的文化也有差异，那其实你要真的要这么想的话，东方也有经验可以参考，比如说这个韩国，韩国他们原来 韩国的电影非常厉害， 哎，他们也是在近些年才会那么厉害的嘛。你像以前他们也是跟中国一样也会有一个审查制度， 对， 但是呢他是在96年就是走出他们第一步啊。现在有人总结他们的经验是啊，韩国是三步走，第一步是在96年的时候废除了电影的审查制度，结束了他们延续70年的这么一个制度啊。第二步呢，他们就开放了这个电影题材，就设立了电影的等级制度。98年，他们也是取消了这个电影的检阅制度，用这个电影等级制度来代替。而且呢，每一部电影的等级呢，也是由民间组成的，像这个影像物等级委员会去进行评级。对色情啊、恐怖啊、政治啊这些题材呢，原则上它也不会再限制。它最后一步呢，就颁布了电影的法案。哎，就更加一个高度了，它是从立法上去规管管理电影的放映。99年的时候发布的叫做电影法的修正案，它规定的韩国呢将在2000年是彻底废除影像制品的审查制度，完全采用分级制来维持现在影院韩国电影放映的一个任务的一个制度。 那当然大家看到韩国的这样的现象的时候，你必须要想到的就是韩国的它这个民主转型的这个问题，对它整个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影响体现在电影上，所以说电影它只是最后 最后的末端展现出来、嗯、因此你没有一个社会气氛的一个大的变化，没有一个体制性的变化， 说 你说今天中国要电影出现这样的像韩国这样急转，那我估计也是不可能的、 嗯、 但关键是从哪里开始撬动这一块、 嗯嗯、所以说我们也说为什么我也会在想、嗯、我说哎，为什么谢飞导演在这个点他会贴出这么一个长微博、嗯、可能也是哦，因为 你觉得为什么呢， 也是国内看到很多的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嗅到了这么些改革的气息、 嗯、 觉得哦，应该是新官上任了，三把火了， 嗯， 尤其是从文化改革上面也要入手了、 嗯、 你看非常容易联想到在十七届这个六中全会的时候、 嗯、 是以第一次哎上升到这么一个高度、 嗯、 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你的全会的一个主轴、嗯、一个主要讨论议题， 但愿这 个 是改革而不是变一个方法来管呢、啊 嗯、 那其实最近这两天这个新华社公布了高层领导人的这个家庭生活细节，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呢、 嗯、 可以发现哎，不少这个领导人喜欢看什么电影 是吧， 哎，比如说我就知道这个， 哎，我想起来习总说喜欢看这个大长今好像是， 是不是是胡总、 啊、胡总 说这个没有办法证实、嗯、但是是一个渠道的消息说胡总比较喜欢看韩剧、 嗯、是 啊，但是说工作太忙从来没有把大长今从头到尾看到完、嗯、然后 有人偷偷告诉哎，大长今是没有经过审查的是这个没有剪辑版本的， 但是说这个习总对好莱坞电影的这个爱好是不减，然后其实这个电影好，美国电影很早就已经进入中国了，但是恐怕是跟这个领导人先见面啊，早于这个普通观众先见面。那最后又说到说中国电影这两年在一个相对来说封闭的一个情况下，在内部是一个爆炸式的增长、 嗯、 因此我经常在想一旦我们开放了一个审查分级制度、 嗯、 分级制度，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电影在创造商业价值的同时有更多的艺术价值，现在中国电影、 嗯、 大家很多人在说的哎，确实票房开始越来越卖座越来越挣钱、 嗯、 但是真正好的中国电影就是你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嗯、 而不是捞了一票就走了这样的电影呢，真的比以前更多了吗？你仔细想想似乎并不是这样，因此很多东西哎，现在这个导演比如说当年这个张艺谋也拍过活着这样的电影、 嗯、 在国内就被禁了，那后来张艺谋拍了像英雄啊这个黄金侠、啊、这样的电影确实很卖钱，但是我估计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像三枪这样的电影、 嗯、 张艺谋他会后悔的真的是后悔，所以说这个对于不管是对于观众对于这个电影的从业人员来说，有一个好的电影的分级制度真的是非常重要、 嗯、是、 嗯、 那么电影的制度呢，你的电影的一个创作的环境也是跟这个制度跟在这个社会的风气是不是有一个自由的土壤让大家去发挥是非常有关联的、 嗯、 那么这个关于电影分级的讨论我们就暂时进行到这里，那么现在已经过了12:30了，你马上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讨论另外一个互动话题了，那么也是在25号呢，就是从微博上爆出了成都市的红十字会在汶川地震之后设立的募捐的善款呢，因为多年未取竟然箱内的纸币已经长出了白毛，同时在前两天我们也看到基金会中心网呢发布了中基透明指数排行榜2012年的排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透明指数是满分，那么经过前两年的郭美美事件之后呢，又现在我们又发相继的有多条的关于红十字会红十字基金会的新闻出现之后，你对于红十字会的印象改观吗？你觉得它的透明度是已经提高了吗？欢迎你现在启动三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如果你是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如果你在香港拨打的话可以打18772346，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的用户的话更加方便，可以打开下载好的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eRadio 频道，三 d 花新闻一键口音的功能现在已经启动，马上等你的电话。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那现在热线已经开放，今天讨论的话题是红十字基金会，中国的红十字基金会在新公布的基金会透明度排行榜上透明度获得了满分， 然后也是并列啊，和另外的19家基金会一起并列第一。那同时呢，就有网友发现，在成都的红十字基金会汶川地震捐款箱里面的善款呢，都已经太久没有人照料，因此长出了白毛来。那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你认为红十字基金会在过去的这一年中是不是变得更透明了吗？内地的听众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的用户的话可以先下载好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那启动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就可以打进来了。记住，我只收本地的通话费、 只收本地通话费。那在这个等待听众打进电话来的时候呢，其实大家红十字基金会啊，这个官员也是在、不同场合都表示，在郭美美事件之后，确实一个是国人对于红十字基金会的这个信心，另外一方面呢，在体现在捐款的这个数量上面是大幅的缩水，因此也是一个严重的公关危机了、 其实我们要说一下关于这个红十字基金会和红十字会啊，它其实是两个不能说划等号的机构。那也是有记者因为这个透明指数排行榜出来之后呢，去采访了这个基金会中心网的总裁程刚、也是问到说，哎，现在网友质疑了，你看之前红十字会又出了这么一个事儿，你怎么看嘛？他说呢，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呢是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而中国红十字总会呢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业务主管单位。所以两个其实并不是可以画上等号， 并不是完全等号，但是呢、其实是上下级的关系了。好。 而且就接着解释到说，这35家的基金会中心网呢是由35家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呢是其中一个。那么他们都是在一些在国内和业内影响力大的基金会。当初发起建立这个网站呢，初衷也是要建立说是中国基金会行业信息披露的平台了。 好， 现在我们看到有听众已经打进电话来跟 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好，已经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来，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喂，你好，我看到是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来自哪里呢，冯先生？ 我是来自成都的。 好，成都啊，就在成都，所以说看到这条新闻有特意去检查一下这个汶川大地震的善款箱吗？ 刚刚有去查了一下，但是还是没有查到具体的，因为信息比较多。 所以怎么看呢？你觉得个人对于红十字基金会或者说红十字会啊这个印象，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我觉得就从郭美美事件以来，红十字会应该说在老百姓的心目里的地位可以用一落千丈来形容吧，而且最近好像也在不停的有这种负面的新闻爆出。最近成都政府的这个饱受关注的官员违纪新闻里面也涉及到了一些关于红会腐败的内容，所以说从我跟亲友以及朋友在聊及到红会话题的时候，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个大家对于普遍对于红会还普遍是一种比较失望的情绪吧。 那看到这个红会给自己的这个或者是有红会参与的这个评分啊，给自己的透明度指数评到满分，您相信吗？ 对对对，我昨天也是刚刚在那个一个主流那个门户网站上看到这个新闻嘛，但当时的第一反应还是应该说嗤之以鼻这种词来形容了。我 嗤之以鼻 也是措辞很紧。对对对，真是就是感觉到红会最近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措施来缓解这个公关的压力，也没有能在这个国人心中把他的地位给挽回，反倒是用这种比较我认为是比较粗暴的形式吧，把这样一个新闻强加到民众身上，感觉还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我看到网友的措辞也是非常激烈的，但是从我自己个人的选择来说，包括我所在的单位，我们在有比如说有捐助这种行为的时候，普遍会采取这种对口帮扶啊，或者是自己组织，很少就是在通过红会这种方式来进行善款的募捐了。 就说现在因为对这个红十字会的信象已经这个形象已经没有那么有信心，所以导致大家捐款的一些行动上也是会有所退缩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是这样的。而且现在有很多包括明星的个人基金也是在蓬勃发展，估计红会如果没有特别行之有效的措施来挽回在国人心中的地位的话，应该今后的路还是会很难走的。 好的，感谢这位来自成都的冯先生，谢谢你。 我觉得他讲的最后一点就是非常重要。你想，一个慈善机构如果说最后在大家民众心目中是这么一个形象，而且尽管说你这个红十字基金会你获得了这个所谓的透明指数是排行榜第一，但是大家会觉得，哎，这可能是 王婆卖瓜 举动，甚至 是有点粗暴。这个评分是基金会自己组织的一个评分，其中也包括了这个红十字基金会。那当然了，有一个清华大学廉政建设中心的所谓一个学术支持啊，但是说实话，我个人对此保一点这个怀疑的态度。 好，我们 接 听 下一位听众。哎，谢小姐，谢小姐你好。 哎，你好。 哎，来自哪里？ 西安。 西安的谢小姐怎么看？ 就是说我先听到这个他拿满分，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然后就是因为他这几年出了这么多问题，然后我在想他这个排行榜是怎么计算分数的，以及他这个基金会和这个红十字会基金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就在想，尤其是这个微博爆出来就成都这个事情，有善款他有发霉这个现象，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这个红十字会确实是问题重重，发生这些问题也并不是子虚乌有的。所以听到被评为透明指数满分，也就会质疑他跟评审单位的关系。这种公信力的缺失应当唤起红十字会要从中吸取教训吧，建立就更专业更严密的尺度来善待珍惜捐款人对机构的信任。所以我觉得这种种种不透明的现象应当提醒政府在全社会范围内急需建立起公开透明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对这种伤害人感情的行为能够有约束的这种效力。 所以谢小姐问您一个问题，如果现在您要选择捐款的话，您会捐给什么样的机构？ 可能我反正应该不会选择这个红十字基金会了吧。 那您觉得有其他值得您信赖的基金会或者机构吗？ 我觉得一时半会儿也想不起来，可能会自己去主动去行动，然后可能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好的，感谢你谢小姐，谢谢。 其实刚才谢小姐就说到哈，我也是质疑到吧，为什么说现在这个透明指数它是怎么评出来的，它有什么样的指标。那么我们也是查到一些资料，它其实这个包含合规性的指标有40个，它有一些完整版的基金会的年度工作报告啊，还有其他包含的39个具体的评选，其中就会说你的组织结构啊和以财产的管理和使用，还有一张是完整的，一张是说你的监督管理是怎么做的。 那之前另外一条新闻那就是国内的另外一家大型的也是在民政部底下注册的这家基金会就爆出了一个小数点点错，结果差了10倍的，本来是这个4亿多，结果一点错，哎，变成了48亿啊。那最后当然是说，哎，这是一个错误啦，这是一个疏忽了。但是大家觉得这个基金会通常啊，这样的大型基金会底下管理的这个善款啊是10亿上甚至是上百亿的，你这个小数点可不是随便点。好， 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值得关注的，可能是现在成都市的红十字会他们是作何反应，甚至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总部他们又是怎么看待的。好，那我们等一下接着说，已经有另外一位听众打进电话来听一下他的看法。 好，这位是牟先生。牟先生你好。 你好。 哎，你好，来自哪里？ 我来自长沙。 长沙的牟先生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像这个啊，最关键我其实最在乎就是他这个怎么能够评一个第一，评第一应该来说可能就是全国其他的这个公益基金会是不是也太差了， 是并列第一， 可能就在这个有可能就是因为红会在我们看来好像已经有很多的问题，结果他还能评第一，那可能就告诉我们说全国其他地方都很差。但是令我们更加惊讶的是他居然还是一个满分。我们看到它那上面有一个那个捐款项目支出的一个平台一个公示嘛，现在我在它的官网上面看到只有一个玉树地震那个是公开的，然后其他所有的项目其他所有的捐款也都没有公开。既然都没有公开透明，为什么能够达到一个满分？我觉得这个评分就是有问题的。 您的怀疑就是说，哎，能够评到第一那说明它的对手太弱，又能得到满分说明这个评分的标准又有问题。 对对，就是这个样子。不然的话你事情都没有做好，为什么能够达到一个满分呢？连一个进步的空间都没有，这个是实在太 太扯了， 连一个进步的机会都不给啊。好，谢谢这位长沙的某先生，谢谢 啊，谢谢，这句话很关键的， 谢谢， 没有进步的空间，你出了这么多问题凭什么拿100分呢？其实接着说刚才这个基金会中新网的总裁哈程刚，他也是接受记者的访问，就说的哎，好像最开始啊，记者发现红十字会基金会他们刚上线的时候其实排名是在50名左右的，后来呢程刚就说啊，后来他们就根据这个 FTI 可能是他们这个具体的标准有60个指标、他们就把原先没有公布的信息呢都一一上传到官网，哎，这样分数就上去了、这是程刚总裁的原话， 他这个还是一个填表格的思路、哎，我填上了就行了、哎，有一点东西这个把这个格给占了就行了， 所以这公信力是非常值得让人 这个真是啊，公信力这个东西你失去公信力很容易，真的是很容易、这要把这个公信力挽回啊，就好像这个男女朋友吵架了，你说这个说分手很容易，但是要挽回呢、通常都非常难啊。 那刚才说回我们说现在这个成都的红十字会他们有什么回应吗哈、那我们在刚才进直播间的时候也是在上网看了最新有些什么样的新闻动态，那么就看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呢是已经说到啊，这个成都红十字会呢他们监管不力，但是你听到这样的指责之后你又会想，哎，你不是这个他们的老大， 我的手下办事不力， 哎，你手下办事不力，你的上级是不是也应该负责任， 关键这个还是一个第一名和满分的上级， 哎，是不是在你第一时间应该是说我们一起来承担责任，或者说谁是主要责任谁是次要责任、还是不是说你要一次性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是推到这个地方的红十字会， 我估计他下一句就该说了，我的手下是个临时工 哎，但是呢你说在出这个事之后，我也看网上的这个微博名人的微博，像杨澜他就说、哎，你看这次大家反应就明显比以前速度快了，因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他第一时间就说了，我们要立刻就要严肃的这个查处，看看查处这个相关的实情是怎么样的，再来跟大家披露、说是已经比以前他们发生危机的时候一个反应的速度要加快、 这个杨澜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是比较宽容的人啊。这个反应快归反应快，事儿没办好这个照样不行啊、而且这次的这个评价其实我的自己的看法跟刚才几位打进来听众差不多，这个就是一个自娱自乐的一个活动好，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3D化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看法呢，也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拜拜 拜拜。